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婉莹。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爱情诗歌，作者阿弗拉贝恩。阿弗拉贝恩被称为英国第一位女性作家，她对英国文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分享的这首诗叫做《爱的见证》，出自《英美名诗百首爱情诗精选》。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诵读这首《爱的见证》。事先未经考虑的疏忽的话语，被每次公众的疯传变成公开的诗意。轻率的表达刚露头便窒息，而一瞬间既给人希望也给人恐惧。随着头脑的心血来潮而感叹，万般事与愿违皆因同一疯传，但情书却是永远不变的见证，是对永恒的一份份真实记录。这是信奉真理的公正的证人，恋人可以依赖真理安心倾吐，他们是庄严的思想，经过深思熟虑。当话语化成了彩云，他们仍将延续。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好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好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我害怕 可能 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锁定收听。在2004年的时候呢，歌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当中的两大巨头索尼和 BMG 宣布合并。那么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呢，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唱片公司。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华语歌坛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么两家公司的歌手呢，过去有一些敌对状态，就成为了这个同事的状态。那有的人呢，过去是这个默默无闻，但现在呢就迎来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呢也有的歌手因此陷入了低谷。那么在2007年的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已经彻底稳定下来后，发行了一张名为新精选的专辑。那么其中呢收录了公司合并之后推出的很多经典好歌。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新精选这张合集当中的歌曲。那么这张合集之中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不知道时隔十多年再次听到它，各位会作何感想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千里之外》，这是发行在2006年的歌曲啊，已经过去了一轮的这样的时间了哈。收录在周杰伦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之中。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周杰伦的妈妈非常喜欢费玉清，而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呢，也是为了讨妈妈的欢心。但其实呢，早在05年周杰伦就已经有跟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了。当时呢，他刚刚写好了一首歌，也是很经典的，叫《发如雪》，还记得哈？那么同样也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不过呢，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成合作。那么直到后来筹备《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哎，才找到了这样合作的机会。一起来分享周杰伦加费玉清的《千里之外》。 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 琉璃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芙蓉水面彩，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哪怕如尘埃，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千里之外来自费玉清加周杰伦。 CC 说记得第一次听千里之外的时候惊讶极了，从年代和风格来看呢，有点张飞遇到岳飞的感觉，完全不是一路人，但是呢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洋葱说哈，记得专辑出来的时候，那年我正忙着复读，每天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学业的繁重，前途的未知，也是让我感到很迷茫。而我回家找机会听听周董的新歌，也算是最大的放松了。那么大概在十几年前呢，台湾歌手除了唱歌之外，还要按照公司的安排出演偶像剧。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歌手在不同的平台去多多曝光，增加人气。那么他们呢，在出演偶像剧的同时，往往会顺便承包剧中的插曲和主题曲。比如说杨丞琳在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任意门》，收录了一首名为《缺氧》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他主演的偶像剧《换换爱》的插曲。杨丞琳呢为很多偶像剧唱过歌，那么这首《缺氧》呢算是他本人比较偏爱的一首作品了。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他在网上做直播还即兴清唱了这首歌，不少网友看过直播呢都表示一开口就把我们带回那个肆意追偶像剧的时代。一起来分享《缺氧》，来自杨丞琳。 是会缺氧，冷酷 缺氧来自杨丞琳，也是出自06年出品的偶像剧《换换爱》当中的歌曲。逗号的留言特有意思，他说曾经有一个女孩呢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有一天就跟我说，哎，我教你氧气罐吧。当时呢我不以为然，到现在呢后悔莫及。他说哎，我也是凭本事单身了哈。那么同样呢是在2006年周渝民出演了偶像剧《深情密码》，并且呢为这部剧献唱了主题曲《熟悉的温柔》。周渝民呢在出演这部剧的同时还额外掌握了一项技能，就是手语。哎，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前提是对方也得能看懂手语。因为这部剧的剧情呢是他和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女孩谈恋爱，只能用手语来沟通。那为了显得真实呢，他就专门去学习了手语。嗯，还是很厉害的哈。一起来分享周渝民的《熟悉的温柔》。熟悉的温柔来自周渝民。在台湾通过偶像剧把演员捧红的案例呢太多了，其中呢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周渝民他们了。01年的时候，言承旭、朱孝天再加吴建豪因为出演同一部偶像剧走红，后来呢经纪公司看到了市场潜力，就趁机呢把他们四个组成了男团，叫做 F4。由于呢这个团体已经解散好多年，所以说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不太了解这 F4 是个啥组合，还有这个名字是啥意思呢。其实他们的这个名字 F 就是花儿， 四呢就是指他们四个，就是花样男团。一起来分享言承旭的歌，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窗外的大雨淋湿冰冷的空气，好羡慕天空可以哭泣，孤单的往前进，我答应过我自己，要赢到全世界交给你。忘了多久没有拥抱你，我没有流泪的时间，没有后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来自言承旭。这个对 F4 有印象的朋友哈，这个都会知道当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红，但是呢散的也是真快。毕竟呢这个团成立的初衷和其他团呢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看综艺选秀节目呢，大家成团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道一起发展。那么 F4 呢正好反过来，是大家红了，各自红了之后临时凑在一起组了一个团，所以说每个人的目标和理想当然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注定很难走长远。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吴建豪的歌曲，叫做 Never Let You Go， 绝不让你走。突然想开一玩笑，就是啊我们四个都会散了，但是你呢不能走，好吧，开玩笑了。在小段广告之后呢，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你的 WW 当我搜寻不到你，一切都没有意义，我所有的唯一为了你都可以放弃，他们的眼光，别人说的又怎样？当我站在舞台上 ，Your love 就够给我力量。我要你永远执着，我的 baby，I never let you go。不管明天结果是什么 ，baby，I never let you go。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索尼加 BMG 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合集《新精选》。那么这首合集当中呢，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时隔十几年再听，各位有作何感觉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宇文老师说了，再过几年呢，就是 F4 的20周年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他们四位同台。不过呢，现在看来四个人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搭。有的人呢偏爱音乐，有的人偏爱商业电影，有的人偏爱文艺片，那各自的理想还真的是不同哎。是啊，人各有志嘛，也正常。那么如今呢，各位不管是听歌还是看电影，总会提到两个词，一个呢叫做商业性，是吧？刚才我们这位听众也提到了，还有一个叫艺术性。哎，好巧，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商业性呢，指的就是迎合大众，那艺术性呢，就是注重作品的深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两个词都是对立的。而在华语歌坛呢，有几位歌手是一直致力于做艺术性较强的音乐，比如说黄大炜。他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呢不多，大部分人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你把我灌醉》和《秋天1944》，唱片呢也没有大卖特卖过。不过呢，歌坛的同行们每次提到他，言语之间都是充满了尊重和敬佩。因为他呢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算是华语歌坛上较早尝试西方音乐的人，而且呢他的流行风格的作品呢不多，大部分都是灵魂乐、爵士乐。那即便是在欧美，这样的音乐也不是大众的。那么他呢之所以执着于做这一类音乐，首先是因为他喜欢，第二呢就是跟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呢有很大的关系。他呢是张学良的外孙，小的时候呢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那么张学良呢最早教育他的一句话就是要有骨气，钱没有用。所以说呢，他从这样的进入音乐行业，开始这样学习和行走这样的人生之路后呢，他始终并不是把赚钱当做自己的第一目标。一起来分享收录在这张合集当中的黄大炜演唱的歌曲《Passion》，激情。 有快乐，有悲伤，谁能够逃得过那一场？感情变质的网，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萨明巴，像个卫 心上，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莫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心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也需要有距离，冷漠中甜蜜，苦涩里常有真的情意，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三八，像颗微星 star， 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莫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 Passion 激情来自黄大炜，发行于2007年。虽然说呢这首歌的名字呢很劲爆，但是呢整首歌听下来却是非常舒缓的。那么同样呢也是在这一年，还有一位姓黄的歌手也发行了自己的新作品，这位呢也很个性，黄义达。和黄大炜的 Passion 一样，黄义达的这张专辑呢也不是很重视商业性，其中有了很多实验性极强的歌曲。这张专辑呢涵盖了摇滚、实验电子、中国民族、弦乐等等多种元素，他希望专辑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涵盖不同的元素，让歌迷呢通过一张专辑能够完整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一起来分享黄义达的歌曲完整演出。 完整演出来自黄义达。 对于大部分的歌手来说呢，和唱片公司签订合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一纸合约呢，往往决定了你未来几年的职业发展。不过呢，也有很多歌手在这件事情上吃过大亏，比如说周慧。 04年的时候呢，他和福茂唱片合约到期，当时呢，BMG唱片， 也就是贝塔斯曼唱片看中了他， 于是呢，和他的制作人私下进行商议，想要签一张为期3年制作3张唱片的合约。但是呢，制作人在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之中起了私心。当初呢，制作人和周慧的约定是5年制作8张专辑， 而04年的时候呢，这个约定已经到期了。后来呢，制作人拿了一张白纸让周慧签了字，不知情的周慧呢，以为和往常一样， 只是一个演出合约，所以说呢，丝毫没有怀疑就签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呢，制作人自己补充了合约条款， 就这样把周慧卖给了BMG唱片公司。 那么转会费呢，一分也没有给他。 恰好当时呢，BMG唱片和索尼唱片进入合并期， 内部呢也是一片混乱，当时唱片公司呢也不愿意再出资包装他， 所以说呢， 导致周慧的演艺事业就此停滞。那么直到1年多之后呢，在好友周杰伦的帮助下，才重新和公司签约。公司承诺呢，一张新歌加精选集作为对于他的一个补偿。于是呢，周慧的事业才重新出现转机。一起来分享周慧的歌《学会》。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公司补偿他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学会来自周慧。那么如今呢，网上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鸽，放鸽子的鸽。那就是放鸽子的意思哈。约定好呢，就是在某个时间做某个事情，但是呢却没有做。那虽然说这个词呢是最近几年才在网上流行，但这样的现象一直以来就有，对吧？ 06年的时候，李玟在发行专辑《要定你》的时候就割了好几次。那一年的唱片公司决定给他制作专辑，当时他的想法就是做最新的音乐，但是呢，因为那一年他的演出就特别多， 所以说呢，很多歌曲录制的时间就一推再推，使劲推，等到能录歌了，发现这个歌已经不够新了，又要换歌了。就这样的，李玟就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之中，直到后来呢，演出的节奏慢了下来，才把专辑给做好。一起来分享专辑《要定你》的同名主打歌，来自李玟。 请注意，爱情来袭，倒数三二一，快把我放进你心里。现在，就过来，让我受到疯狂的爱。我要你叫我宝贝，我要你为我沉醉，今夜只有一次机会。爱是神话，让人放下一切牵挂。 要定你，来自李玟。蔡依林的《野蛮游戏》呢，是她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也是周杰伦不再担任制作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呢，很多人对于这张专辑不太看好，主要是因为之前呢，在周杰伦的帮助下，蔡依林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成功、太耀眼了。不过呢，当时大家都没想到，蔡依林呢通过这张专辑也是正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呢也是把这样的风格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蔡依林的《野蛮游戏》。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不惧风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To the day game.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兔、好兔，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的是最苦。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以下为广告。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的北广购物返场大优惠。新老会员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Again， 11月19号至11月22号来店订购95折优惠哦，别再错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那么曾经呢，我们有一款酒啊，一个组合，就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法布兰干红葡萄酒，是799元的，给大家是12瓶2箱哈。 对， 那款酒呢，大家认可度非常高，曾经的一度断货，很多人呢经常在问说那个酒什么时候来呀、啊？哎，现在终于来了。 没错没错，那个酒为什么卖得好，为什么断货？因为第一个它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第二个它是 AOP 在法国红酒里面没有比它再高的金字塔等级的加尖位置的，第三个那个酒是2016年的好年份。但是很可惜之前是一直断货的，但是这档很特别，因为我们为了回馈给大家，也为了同时表示一下我们的一些感谢，在这档我们不仅给您带来了，而且组合和价格给您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惊喜和让步。让在哪儿呢？原本的价格是799，你能买到2箱12瓶，很划算吧这个价格。但是这档你只要买，首先价格799给您直接打5折，降到了399，降了400块钱。第二个呢，组数之前是12瓶2箱，这档你只要订单的话就是18瓶3箱。所以组合变多了，价格给您打到了一个对折。 对，可以说呢，降价又加量哈。 没错， 这完全是一个感谢档了。好了，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法布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 对， 那么这款酒呢，曾经在我们的平台卖得非常好哈。那么今天呢，您买一瓶的价格拿走的是18瓶酒，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很多朋友说啊，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哈，酒呢又非常的好，它怕不是原瓶原装的 啊？这个不可能的。第一个，我给你保证啊，我们的每一瓶的酒都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从咱们这个酿酒的葡萄的种植开始就是在法国的当地完成的，包括整个酿造，包括橡木桶的存放，包括酒的灌装，我承诺全部都是在法国内部完成。 而且在这里呢，我也承诺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那么今天的酒呢是来自于法国，而且是原瓶原装的，来自于波尔多地区，而且是 AOP 级别的。那么这款酒呢大家非常的喜欢哈，我们曾经卖过799元，那么今天我们又直降400，399元，您拿走的不是两箱，而是3箱18瓶酒。那么每瓶酒您扫码价就是368元，也就是说您买一瓶酒的价格呢，您拿走的是18瓶酒，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所以呢，大家真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吧。 是的，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年末的时候呢，各种的聚会真的是非常多，朋友聚会、家庭聚会啊，还有同事聚会啊，都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用酒的时候，尤其是红酒啊，现在用的是非常多的。 对的，而且不仅说聚会用的多哈，包括现在很多阿姨妈妈呀，这个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睡前呢饮那么小半杯， 是 因为红酒里面呢有 有白藜芦醇、葡萄籽多酚，这些您可以百度查一下，其实它对于身体呢是有着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嗯，所以呢咱们赶快就置办一些吧。那么还是那句话，咱们闲时储备，忙时用哈。别到时候您真的要用到红酒，您再去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价格呢就没有这么优惠了， 可控 也比较贵啊。 嗯，对， 所以呢过日子嘛，咱们就要多想一些，讲的周到一些。那么今天这个酒呢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法布兰干红葡萄酒。 嗯， 那原来我们曾经卖一个组合呢是799元给大家两箱12瓶。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直降400，399元却给大家3箱18瓶。 嗯， 那如果您扫码的话，一瓶就要368元，您想想18瓶有多少钱了哈。 对， 但是今天呢咱们399元您拿走的是18瓶，也就是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8瓶啊。所以呢咱们过日子像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去抢购它。 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这